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2.4亿保养补贴盛宴，只为奥迪车主开席，专享尊享保养套餐，现已全部上线，火爆认领中。Q5 单次保养低至713元，A6L 保养低至717元，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86。 听说你在学车？ 对啊，北京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小车、大车、摩托车都能学。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学的，口碑特别好。 我也要去，怎么报名？ 报名就打83701668，83701668。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国际优惠没赶上，别急别急，10月14日来百得利亦庄奥迪，金秋实惠势不可挡，购车就享万元大礼，这次千万别错过哟。抢订热线5965-9999。 959资讯快报。 10月10日，保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春霞带领重点工作综合督导组来到涿州市，就当前重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涿州市领导王艳青、陈宇、李庆杰、梁中林、王爱军出席座谈会。陈春霞指出，涿州区位特殊，19大召开在即，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更加提高重视程度，形成共识，继续保持良好的稳定形势。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安排各项工作，督导到位，沟通到位，做好应急处置预案，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立行立改，形成高效有序的工作态势。同时，督导组成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好职责，确保高标准完成督导任务。市委书记王艳青对保定市关心支持涿州的工作表示感谢。他指出，涿州市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和责任担当，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严格落实各项工作举措，坚持一手抓安全稳定，一手抓重点工作，推动各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10月10日下午，涿州市长陈宇到义和庄镇调研指导工作，针对两违治理、散乱污企业治理以及大气污染防治等当前几项重点工作听取汇报和意见建议，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陈宇强调，要讲政治顾大局，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以钢铁般的意志坚决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并要求义和庄镇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把具体工作方案做细做实并严格落实到位，要讲奉献讲担当，以优异的业绩向党的19大献礼。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心。当面对抉择的路口，再多巧也会被没收，到底谁能够笑得到最后？被嘲笑的话变成语录，他们俯首成为门徒。每个小心翼翼忘记了目的地，迷失了自己，对不起。放肆大口呼吸，没什么不可以，笑看了自己，对不起。

想念。

纯开始在喧哗，因为大声说爱你而沙哑， 用手中留下紧握着你的脸颊，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重话，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因为我爱你呀。江思念看说话有你的记忆，干燥成品种沙，小小老板想着你滴滴答答，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 管它大风沙，大风沙，我一样知道你爱。管它风怎么刮，管雨又怎么下。别等我去，原来你潇洒，不再不属于自己的花。我爱闪着泪光，为你为你。 这种情如花。 成败散落，谁？